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篇在积德累功这一句汇编注解第一段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人都喜欢做好事，也都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有所建树，有所成就，而往往都是自己因循苟且，不能够奋发而堕落。所以此地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定一个期限，必须在这个期限之内完成，这样子才有进步。比如读书，我这一部书要用多少时间把它读完，这样才能收到效果。如果是无限长的时间，人心就涣散了，精神意志就不能集中了，所以许许多多人失败是这个原因。所以学它有学期，有期限的。我们上学念书也是如此。你念一个大学，四年的期限你要把它念完，这才能毕业。事出世间一切事都要立一个期限，如期完成。积德累功也是如此。一天能做一件善事，三年就可以完成一千桩善事，这所谓是日行一善。如果能够精进努力，希望每一天多做一些善事，像了凡先生最初发愿做三千桩善事，十年才完成。第二次发愿行三千桩善事，三年就完成。这个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期限。在佛法里面 念佛法门，叫克己求证。经上给我们举的例子，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大乘经往往讲的十日，百日，百日就是三个月。那么这样才见到显著的效果。所以净宗啊，诸位常常听到佛起的法师以七天，实际上佛在经上讲的七天是七昼夜。我们现在这个七天念佛，依旧感觉的非常的松散。原因就是没有完完全全做到，不是七天七夜。七天七夜，专心一致，一定会有感应，会有成就。要真正把万缘放下，功夫才能够得力。稍稍有一点夹杂，功夫就不得力了。那么今天有个同学正阳寺，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念佛堂里功夫不得力。他没有仔细去反省，不得力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夹杂，再就是疑惑。现在因为讲堂天天讲经，疑惑呢问题不大，夹杂的问题大。只要有一丝毫的夹杂，心里头没有放下了，就有许多障碍，我们讲的魔障魔障现前。彻底放下在念佛堂里面七天七夜，如果能像袁了凡那个样子，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哪有功夫不得力的道理呢？所以要放下了。放不下了，我们吃亏就大了。所以要发勇猛心，真信心，精进努力。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地方劝导我们不要吝财，要欢喜布施布施就是把吝财这个念头放下了欢喜布施不要怕别人讥笑我们就怀疑了有一些人不明了这个道理这种讥笑是属于误会，有一种人是属于嫉妒有意来障碍的 来破坏的。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存心，用的是什么心，我们一概不予理会。我们所依据的是经教，是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到我们真正有成绩拿出来的时候，这些人自然呢惭愧了。所以绝不怕别人呢讥笑，动摇了我们的信心，更应当努力的奋发。实在讲，菩提道上最大的障碍是私欲、自私自利，爱欲、嗜好放不下，这才是我们真正的障碍。我们要常常反省。我们这个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找到之后，要彻底把它放下。要有个勇猛心呢，来对峙。我们菩提道上啊，障碍就减轻了。佛经里面常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遇到佛法机缘相当不容易。自己一个人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所以古大德提倡共修，共修是依众靠众，靠大众来勉励自己，来检测自己，这是个对治的好办法。所以才有大众在一起共修。澳洲布里斯本的净宗学会，下个月7月18号开始打10个佛七，70天。这70天的佛七，我们是日夜不间断，每一天24小时念佛，这样念70天，最近他们在积极筹备，这个佛七当中，除澳洲当地，各个地区有念佛同修来参加，也有从新加坡去的，从台湾去的，从香港、从美国去的。我们欢迎真正发心，一切放下了，好好的用功，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在这里念一念，大家听一听。他说：“不要空为 美言呢而实行不复，希望我们都能够说到做到。要有恒心，要始终如一。许许多多的人开头还不错，很像样子，但是时间久了就懈怠了，就放一了。我们不必嫌疑，也不必冤枉，不因循，不间断，事出世间法，诸位都要晓得，所谓好事多磨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末法时期，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魔王波旬就跟佛陀说得很清楚啊，魔有意要破坏佛法，用什么方法呢？末法时期，魔王叫他的魔子魔孙都出家，披上袈裟来破坏佛法。世尊听了这个话之后流眼泪，一句话不说。所以我们今天要想真正用功，真正修行，障碍的人很多，包括我们佛门自己的人啊。那自己人是谁呢？我们晓得波旬的子孙啊，他们出家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了破坏佛法的。我们心里清楚，心里明白啊，佛告诉我们，对于这些人要用什么态度呢？莫边，莫边就是不理会，我们自己用我们自己的功，不理会他就好，不因循，不间断，不求名，不求利，老老实实，也不求果报。凡是遇到一切利益社会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我们很认真努力去做，有的时候还要委曲婉转去做，避免障碍吧。这个近代的大德教导我，低姿态去做，为什么一桩好事，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事情，还要低姿态去做呢？避免一些嫉妒障碍。我们最近发心帮助澳洲那边一个老人院，这个事情没做成功啊。什么原因呢？障碍的人太多了，这是我们自己的疏忽。如果当时低姿态来做这种事情，这事情就做圆满了。 这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呐、啊，也真正证实了好事动物。我们有很深的体会，细细想一想，古圣先贤的教训，真是大学问，真实经验之谈。不能不读，应当依教奉行，要认真地去学习。在古代，中国人，中国民间都晓得一个杜燕山，三字经上有，教五子俱名扬，杜燕山。这个人是五代时候的人，他在30岁的时候，都还没有儿子。这个在古时和古人就生烦恼了，结婚多年没有小孩。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到他的祖父告诉他，他说你命里头没有儿子，而且呢又短命，就教他了，你要修善，要积德，要累功，要修积功德。那么他自从在梦中祖父教导之后，他就非常认真努力，命里没有儿子，以后有5个儿子，这是求得的。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样，袁了凡先生命里头没有儿子，以后他有2个儿子，这个证实了有求必应呐、这个才是求的。所以求要以善心善行，要以真实功德做求的本钱呐、你没有善心善行，没有功德，你拿什么去求啊？决定不是在佛菩萨面前天天磕个头，烧几支香啊，供一点香花水果就求到的，没那么便宜的。一定要认真修行。有求必应，道理是因果的，因果的道理。所谓是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吧，造恶因一定有恶报嘛。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有求必应是这么一个道理。佛法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所以佛教导我们求，都是教我们发心，发菩提心。教导我们去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业，不要去做利益自己的事情。 这样才是真正的断恶修善。为自己利益是恶边事啊，为社会为众生呢，那些利益了，那才是善边事。那断恶修善的意义我们才能体会，能够损己利人，这是大善。果报不需要求，自然现起，善因善果。如果我们所作所为对社会对众生是不利的，是有害的，对自己呢是有利益的，眼前你虽然得到一点小利益，大灾难就在后面了。最大的灾难是死后三途的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这些道理现在人懂得的越来越少，这些事实真相佛在经论里面虽然说出来，现代人展开经卷看看笑笑，这是迷信，他不能接受啊。等到自己死了以后堕落三途，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积德累功啊，世出世间的圣贤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啊。相信的人，奉行的人，有福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